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72集，最好和最坏。展昭和白玉堂相视一笑，众人一起看殷侯。 老鬼，你有招阻止这俩嚣张的小子没？ 殷侯一笑，众人就见殷侯对小四子和萧良使了个眼色，随后就见俩小孩突然蹦了起来，一人一个把展昭和白玉堂的眼睛蒙上了。再看天尊一拂袖，鲛人的形态又因为霜冻而出现了。这会儿那鲛人正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歪着头看着展昭和白玉堂。等白玉堂和展昭挣脱开来，就见眼前竖着老大一块冰，娇娇被冻在了冰块里，还保持着刚才那种呆萌的歪头看着两人的姿态，两人不由得有些泄气。 并不一定要通过眼睛才能控制的，你俩慢慢再练练吧。还有啊，别掉以轻心，他最高的内力只有你俩的内力总和，就算你俩抓住天尊和殷侯，冰雨也需要你俩来控制的，控制不了就玩不转，关键在于默契和智慧。 展昭和白玉堂乖乖点头，两人此时都有些兴奋。对于练武之人来说，最开心的莫过于大飞跃，可是武功练到展昭和白玉堂那个境界，想要再飞跃就有些难度了。然而这次的鲛人实在是太有趣了。此时两人都同时闪过一个念头，这下可有的玩了。晚上的时候，众人各有各忙，抽了个空，白玉堂拽走了天尊，说要问他点事儿。天尊被白玉堂拽进房里，展昭也跟进去，左右看了看，然后小心谨慎地关门。天尊一脸狐疑地看着俩小孩， 哎，你俩要干嘛？难道要跟为师一起干什么坏事吗？还是要对为师干坏事？还是要指使为师去干什么坏事？ 白玉堂对天尊一向没辙，看他耍嘴皮子耍得欢，张了张嘴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展昭看向白玉堂， 要不然我来问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天尊到了桌边坐下，边摸妖妖的脑袋，边慢条斯理瞎嘀咕。 这其实啊，冰鱼族还是正经挺不错的，还有条冰鱼可以玩，银狐也不错的嘛，可以多养几只狐狸。 天尊正絮絮叨叨，展昭给他倒了杯茶。 天尊啊，问你个事儿。 问啥？ 啊，我娘和玉堂的娘是不是谎报年龄了？ 天尊捶胸口，似乎是被热茶呛到了，然后摇头。 哎呀，你们两个真是不懂女人的心。 这么多人里就你一个光棍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不懂女人？ 这女人呢，都是叫小一岁好一岁的。今年如果40了，一定要说39。你俩的娘脾气那么坏，如果敢说他俩老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阻止天尊絮叨。 没问你这个。 我发现你俩一点不尊重我。 白玉堂叹气，对展昭摆了摆手。 还是我来吧。我娘是我外公亲生的吗？ 是啊，我看着生出来的。生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小雪球。 你确定？可是时间对不上啊。 什么时间？ 换新的时间。 展昭一句话，天尊喝茶的动作停掉了，随后扬起脸掏掏耳朵，突然失聪状。 你们刚才说什么？ 又装傻。 展昭和白玉堂来气，天尊赶忙站起了。 我出去溜达一下啊，消消食，晚上吃太饱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摆明情况不对，于是一人一手抓住他胳膊不让他走，同时看了一眼门口，鲛人过去关门落门栓。天尊扭回头看两人。 人多了不起啊。 问你正经的，为什么我娘的岁数和外婆换星的时间对不上啊？ 天尊憋了半天，最后扭脸。 我忘记了。 你肯定没忘。 你怎么知道？你一直都说我忘性大。 对啊，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承认过。 不管，你俩问阴侯老鬼去。 展昭和白玉堂默契地对视了一眼，阴侯嘴巴多紧呐、心眼儿又多，问他哪儿有问天尊轻松。天尊瞧着白玉堂，不开心。 你也觉得为师好骗？ 没。 那你们不去问阴侯，我说多了，阴侯那老鬼又要说我了。 我们不说不就行了？ 展昭戳了戳天尊，天尊显然动摇了，不过似乎有些犹豫。 说来听听。 展昭跟天尊打商量，天尊轻轻地啧了一口。 我要是告诉你俩，你俩不准跟阴侯说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点头，天尊果然是比较宠后辈的，又好说话。 其实我们有混淆掉时间。 混淆什么时间？ 那几个圣地我们唯一进去过的就是万寿宫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天尊他们的确提起过当年进入万寿宫，但是没细说他们是去干嘛。 万寿宫是进去之后百病得治永生不死的吗？ 嘿嘿，你们也见过迷城的，迷城是怎么让人战无不胜一统天下的。 万寿宫也是骗人的。 哎，倒也不算是骗人，只是反正妖王用的挺好，全当是妖王对陆天寒的一点补偿，不然也没你俩。不准说妖王坏话，知道不？ 天尊戳戳白玉堂的脑门。白玉堂摸着脑门看天尊。 你看陆天寒说过妖王不好没？ 没有。 阴侯嘴巴这么损，有说妖王不好没？ 天尊拍了拍展昭和白玉堂的头。 反正万寿宫都毁了，应该不会再出乱子，不要多问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着个一知半解，因为万寿宫而混淆了时间。万寿宫里究竟有什么秘密？怎样能百病得治，不老不死呢？和时间有关系？ 你俩闲不闲啊？查八哥的案子还有练鲛人，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吗？ 八哥。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，随后无语。 是七哥。 哎，不管七哥八哥，你们且小心。 小心什么？ 妖长天给你们冰鱼鳞是因为看到了妖妖，你们那么高调的把海龙蜥带了回来，哎，别说，没准真会有大麻烦找上门。要是真跟四大不归地有关系，妖王那儿最糟的预言没准就真应验了，大宋岌岌可危啊。 哎，那妖王的预言究竟是？ 展昭还想问，就见天尊猛地使眼色，然后端着茶杯开口。 哎，这个茶叶不错。哎，哪儿弄来的？为师饿了，想吃宵夜。 展昭和白玉堂看着天尊，明明刚才还说吃太饱要去消食。说话间有人砸门，展昭和白玉堂看了门口的鲛人，娇娇转回头开门，门口站着阴侯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头，天尊喝茶，阴侯瞧了瞧三人，脸上不解。 都没睡呢，锁门干嘛？ 我去吃宵夜了。 天尊放下茶杯跑了。阴侯叹了口气，看展昭和白玉堂，两人收拾桌上的东西。阴侯看了看门外，将门关上。 以后关于过去的事情问我，不要问天尊。 问你也要你肯说呀，你那么狡猾。 你俩也不怕问天尊他想起些什么不该想的来，跟之前那次一样。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，随后不说话了。阴侯交代完就准备出门了，展昭忽然开口。 那阴阳王的预言究竟是什么呀？最糟糕那个。 阴侯停下脚步站在门前，良久，两人听见阴侯的声音。 妖王说过，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一切要从头开始。 从头开始是什么意思？从哪儿开始啊？ 你俩也许就不存在了，很多都不存在了。 不存在？ 我的命，天尊的命都是定好的，妖王也算准的。但是你们没发现我跟天尊的命变好了吗？ 嗯。 因为妖王弄乱了时间，但是命中注定的事一旦改变了，那么与之相关的其他一切都会变。 展昭和白玉堂不说话，体会着殷侯的话。 已知变成了未知，最后的结果会怎样，妖王自己都不知道。如果真的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，那么只能从头再来。 殷侯说着摇了摇头，展昭和白玉堂坐在那里想着各种的可能性。殷侯双手按着门把准备开门离去，却又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两人。 妖王其实还预言过最好的未来。 最好？ 最好是什么样啊？ 最好的就是还能再相见。 谁和谁再相见？ 展昭和白玉堂追问，殷侯没再回答，微微的笑了笑，开门出去了。房间里剩下展昭和白玉堂相对而坐，两人都只有一个想法。 无论如何都要求尽量避免最坏的，追求最好的了，对吧？ 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